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又是什么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 错过你也不可能错过我每周末早上8点打开收音机，我们都不会错过彼此的，对不对？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胡彦斌，爱我的就拍拍手。 看看看昨天新闻每天都在报道，好多坏的评论你可别太困扰，可有变太多的事没完没了，不想几个纠结，跟不上浪费的身，有哭有闹有泪有笑，关于爱的无尽前生，没有你我的生活不够完整，不想需要的现实，只剩一次又一次的拷问，来不及思考，家来不及思考，想给个答案错问。爱我的就摆摆手，掌声打断了所有，用最真实的感受，是不停的喉咙。昨天新闻每天都在报道，好的坏的评论你何必被他困扰，看看看有变太多的事没完没了，不想继续纠缠，更不想浪费人生，有哭有闹有泪有笑，关于爱的无尽前生，我没有你我的生活不够完整，相信要的现实，只剩一次又一次的拷问，来不及思考，家来不及思考，想给个答案错问。爱我的就摆摆手，懂我的就点点头，跟上我的节奏，那个 tempo 真的 flow。爱我的就摆摆手，掌声打断了所有，用最真实的感受，自问你的喉咙。 耳边听到是来自胡彦斌，爱我的就拍拍手。在我们当中的节目当中的话，那就是爱我的就冒冒泡。 来点一下名吧。扇子说，我好不容易行走一回，你务必要点名。确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后台，好多朋友都开始冒泡了啊。有工业叶敏说句心里话，老实人，沙漠，有齐费劲，有蓝许斌，有老爱，有闹，还有 SQX 喜，以及我们的老朋友特洛伊，无爱无J王超，中庸 A 骁龙，小闪 Barry， 还有 K New Me 说，加班的周末总有你陪伴，早安。 这个节奏 我也很高兴，每周末早上上班的时候有你们陪伴哈。还有根根，以及 iStone107， 还有郭威啊，各位早安。好像还漏了，还有 Stephen Lam 哈。继续来听歌啊，这首歌是来自吴莫愁发表的一首新歌，是武林大会的主题曲，叫做《最精彩的舞步》。 想要有本事，要够固执，先不怕失职。孤注一掷，该努力就别安辛苦，有些路不一定算数，至少我不太服输。小学真功夫学习不出， 因为点名有更多的朋友在冒泡啊，比如说四毛说我还有我看到你了，日久见人心说又是一周，早安前传，早安人潮人海中也来报道了哈，还有小懒猪说我也来冒个泡，风之商说来对地方了吗，看来是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的，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可以找到我并且联络我。这边 Looper 不知名的上路，早安。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FM 974 I music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 这边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十指紧扣说，我也来了我也来了，务必要提到我，你听到我提到你了吗？还有这边杨师傅，欢迎你。 怎么过，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 这首老歌来自苏慧伦，被动。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苏慧伦就觉得哇，好纯真的脸孔，听她的歌觉得哇，好清纯的声音，那种酸酸甜甜的甚至一点清纯的味道一下子就迷住了我。微信公众账号上一只小狮子说，第一次来哦，欢迎你。梅子说么么哒，还给我上来她的早饭，好好吃早饭。特效石头说嗨， 态度，谁说人是习惯动物，不敢颠覆这世俗又算什么人物、yeah、什么会被错误解读，进攻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只布带上谁的脸谱、yeah、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燃烧不是狂妄，谁要一模一样，突破平凡突破框框，也许有我就不一样，逆风飞翔的凤凰，逆境之中你成长，你态度的自信光芒，逆风飞翔的凤凰，算什么人物、yeah, yeah, 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进攻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只布带上谁的脸谱、yeah, 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 想的疯狂，逆境之中你生长，你再度的自信光芒，逆风飞翔的凤凰，逆境之中你生长，你战一切自信光芒，敢与和天再较量。

踏上彩虹浮现前不如飞，我们没有翅膀却能不翼而飞，可是我有我世界，母亲的疆界打开了新视野，从云朵俯瞰世界有一种朦胧的美，一边华丽探险一边空中约会，需要你的爱给我更完美的航行，可是我有我世界， stronger, stronger, j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快知道的三首歌曲，来自林宥嘉 Fly My Way， Kelly Clarkson Stronger， 以及此时此刻耳边听到来自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我觉得最不需要重点推荐的反而是这最后一首新歌哈、我觉得大部分的司机朋友在路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嘴角是不是会不自觉的上扬，因为脑海里有电影画面，对不对？这首歌的作词是好朋友李聪，李聪平时还真的是挺正经的一个男孩子，但没想到能够写出这么鬼马调皮的歌词。他说这个歌之所以命名为卡路里，是因为卡路里这三个字念起来呢非常有跳跃感，很魔性，那这种我又想吃东西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状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共同的一个心理映射。但这种需要减肥的普通人的心情，这种很努力拼搏的状态，是歌曲和演唱者之间的一个契合点，也是音乐和听众之间的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哈。你看歌词讲述的是人们要丢掉珍珠奶茶方便面，开始高温瑜伽仰卧起，保温杯里放枸杞，可以说非常魔性啊，非常洗脑。想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我们今天的全部歌单。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业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烦啊！ 自从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振，因为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女生。我不想讨你欢心，又担心自己难过，但你的要求总让每个女生觉得残忍。要看到你就胃快抽筋心律不整，你知道我不是很做作的那种女生。我不想改变发型，也不想变换口气，只为了让你爱我更认真。 开唱了，开唱了。 烦啊烦啊烦啊，不能呼吸，烦啊烦啊烦啊，谁有力气烦啊，不烦啊。 感觉不烦的也被他唱烦了，有没有？ 你说你爱我就是不爱我的鞋跟，你说你不爱我只因为我的嘴唇，我说我喜欢短裙，喜欢香水，喜欢粉，我就喜欢，我是这种女生。烦啊，没有力气烦啊，我烦啊，烦啊烦啊烦啊，不敢相信，烦啊烦啊烦啊，歇斯底里烦啊，我烦啊，烦啊烦啊烦啊，不能呼吸，烦啊烦啊烦啊，没有力气烦啊。烦啊烦啊烦啊，歇斯底里烦啊，我烦啊。 就算是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朋友，没有学会这首歌呢？根哥说确实挺烦，熊猫咪咪说这歌适合我，今天心情很糟糕哈。有没有跟着唱？ 歇斯底里烦啊， 我烦啊。这首歌是你不管烦不烦你都听到会跟唱的，忍不住就会被带入情绪的一首歌哈。我记得这首歌应该算是 Shino 比较火的代表作之一了吧，我小时候呢就会跟着他情不自禁的哼唱，然后呢我妈妈就会冷不丁的骂过来说，烦什么烦啊，年纪轻轻你知道什么叫烦呢、啊、确实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烦的、啊、纯粹就是唱一唱，跟着唱一唱哈，有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哈，这是我对这首歌的全部印象。当然这首歌放在今天或者说放在这个季节来听，我觉得确实还是有一些些代入感的啊，因为毕竟天这么热。 So hot， 来听陈慧琳。

广告之前我们听到一首歌，是来自几个非常帅气的爱尔兰小伙组成的 Hometown 带来的 Cry for Help， 哭就求救。如果喜欢这首歌，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好久没有听到的一个声音，来自彭坦，这首歌叫做甜蜜蜜。彭坦还记得吧，达达乐队的主唱。 在光阴与纹理面对面，不知不觉被吸引，本来不同的世界却有同样的情节，远处模糊的声音开始有 是来自彭坦《甜蜜蜜》，可以说青春和躁动是他的标签哈，好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其实呢，他的 life 实力很在线，而且你仔细听他后来唱歌，又可以沧桑有力，还不失温情。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安利这首歌给你哈，来自彭坦的《甜蜜蜜》。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 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I am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I'm gonna send a b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哈，这应该是我去年看到的所有电影当中最感动我的一个电影原声。据说这个胡子女士在排练的时候把狼叔休·杰克曼也给唱哭了，非常励志的一首歌。 This is me 来自电影《马戏之王》。相信大家都记得那个画面，就在电影当中，这个胡子女士和朋友们被上流社会拒绝参加酒会的时候，被异样的眼光歧视他们的时候，他们用心地唱出了这首 This is me。 Kila Seto 自己都说过，说他每次唱这首歌都感觉到很艰难，因为歌词的描述和他的生活太像了，每次演唱都会流泪。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听到这首歌应该是百感交集的吧。从电影中的画面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跟着那些人他们的心理的情绪的起伏，从压抑到泪流满面。反正当时我是没有控制住我自己，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哈。我们继续换一种心情来听歌， SHE 安全感。

你没了选择，躲进灯光场所过生活，过生活。你把没有面包的早餐，会不会在无形之中打乱我，打乱我？我说，别想的太多，握住手头的快活，手头的快活。 时间的9:37:57，欢迎回来，继续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陈粒作曲、焦麦琪自己作词并演唱的歌手大人。接下来我们即将会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独一无二》。莫文蔚真的是一个娱乐圈不可复制的神话哈，她的演技呢也没有那么出色，但是她演的电影依然让人印象深刻。而在音乐领域，他也确实从来不拘泥于一种风格哈。如果想要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工作一般，爱情一般，把烦恼你对自己最不友善，每天在忙，每天在干，忙忙忙为谁而忙，一人晚餐一人逛逛，就落单你管他们会怎么看，路是一半再加另一半，你是越难往内看，你好强是为了别人江山，我不让自己失望，找个伴想分摊孤单，也强迫自己折返，不如你出不来，尽管感情选择就想玩就玩，都是一半再抓另一半，你是越难往内看，你漂亮是为了别人目光，还是让自己更爽，找个伴想分摊孤单，强迫自己折返，不如你出不来，尽管感情独一无二， 到是来自莫文蔚独一无二，你会发现莫文蔚真的是一个追求品质的人，就无论做什么他始终对品质有着很高的要求，做事的标准是在他掌握范围之内的，他能做好的他才会去做，绝对不会为了想红而去降低要求。你看水平这么多年一直在线，可能就是他红这么多年的原因哈。而明天呢是来自莫文蔚独一无二，我们广告之后呢马上进入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 音乐快快车道，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The scars are 海光点影说很喜欢张学友的老歌，希望千纯也喜欢。哇，那真是老喜欢了。 学尽我尽力乱问乱刺，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名字，他倚着我肩呼吸向耳边，高温已散相识相令人怜，君子在扑风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进我尽力乱问乱刺，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 爱会像求我浓嘴巴刺激甜， 假使就能玩玩它空想变成烟，我会像求我浓岂可抱着面， 它便给我狠狠的伤势做流年，但相识相令人怜，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 汹涌的爱扑进我尽力乱问乱刺， 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 爱会像头我浪嘴巴刺激甜，假使走近玩玩它空想变情烟，我会像头饿狼岂可碰着面，它必给我狠狠的伤势做留恋，我会像头饿狼 嘴巴刺激甜， 假使走近玩玩它空想变情烟， 我会像头饿狼岂可碰着面， 它必给我狠狠的伤势做留恋。 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的三首歌曲，第一首歌很熟了 Dale Rolling in the Deep， 第二首歌曲是来自 Jackie 饿狼传说。这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年纪越大越有魅力哈，经过岁月和时间的洗礼，变得更加的璀璨夺目，张学友就是其中之一。三十多年来，他天籁一般的歌声已经成为一个不老的传说哈，让你听得心如刀割，也让你觉得爱是永恒。而且今时今日，57岁的歌神连开演唱会仍然是一票难求，他的演唱功力和魅力可见一斑，就连逃犯都要前赴后继的去听哈。据说前后已经有8名逃犯去听学友的演唱会被抓了哈，真是不服不行。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马上要在北京开唱的 Jessie J 带来的 It's My Party。现在你所处的大 party 就是音乐加速度，想索取我们的歌单，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 音乐快快车道，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好啦，时间来到9:55，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哈。我是千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想要联系我们，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陈小春，装聋作哑。 朋友问我你在干嘛，喝了那么多酒，说了那么多话，爱又不得人，真的一点不假，时间会讲真话，事情有点复杂。我扪心自问，我爱不爱他，怕我换就是他，像我这样的人假不假，可是我能给他的都给了他，我好怕怕再爱他会爱了他。我想那又想，可是没道理啊，我还真错那么想他，心情很差，一整天不想说话，爱在就是一生中挣扎，我这样子算什么吗？爱情没道理啊，我爱他，他爱他，可不爱的神话，这几年给了我吧，也许现在的他快乐吧，我一个人装聋作哑。当朋友问我你在干嘛，喝了那么多酒，说了那么多话，爱又不得人，这一年不假，时间会讲真话，事情有点复杂。我扪心自问，我爱不爱他，把我换作是他，像我这样的人假不假，可是我能给他的都给了他，我好怕怕再爱他会爱了他。我想了又想，可是没道理啊，我爱他错了吗？想他心情很差，一整天想说话，爱在就是一生中挣扎，我这样子算什么吗？爱情没道理啊，我爱他，他爱他，可不爱的神话，这几年 想他，心情很差，一整天不想说话，爱在就是一生中挣扎，我这样子算什么吗？说呀，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